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荷兰。荷兰政府宣布呢，从7月1号开始将正式推进该国的告别天然气时代。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天然气难道不是一种比碳更好的清洁能源吗？为什么荷兰要与之告别呢？有什么自己的特殊原因吗？在节目中，我们将连线荷兰媒体人为您解答这一问题。另外，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一起通缉令，它是美国马里兰州的生态保护部门对出现在该地海域的大闸蟹的通缉令，而且还把它列为了10大不受欢迎物种之一。好了，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丽的风车之国荷兰。利用风能驱动风车，今天看来也是绝好的节能环保的体验。近年来，荷兰在新能源的利用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2018年7月1号开始，荷兰政府更是宣布呢，将不再为居民安装天然气管道以及天然气炉灶了。到2050年前，荷兰境内的12000个社区都将完成这一改造。政府表示，未来荷兰的能源将全部采用电力、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等等这些混合的新能源方式。其实呢，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想，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天然气能源呢是远比煤炭要干净得多的清洁能源。眼下呢，北京正在进行煤改电、煤改气等等工程。那么荷兰政府为什么会如此的激进宣布退出天然气时代呢？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也有荷兰本国自己的一些特殊原因呢？另外，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能源重新改造计划，荷兰政府又如何步步推进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荷兰媒体人王贝，来听他的介绍。 荷兰呢，它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从烧煤过渡到了烧天然气，当时天然气管道已经开始建设，然后普及到了全国。荷兰是在1948年的时候吧，国家里面就是本土就是发现了天然气，然后开始有陆续的开发小气田的开发，然后到了1959年的时候，在荷兰北部格罗宁根那边就是有了大的气田。但是开采和使用天然气呢，它有这个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呢就是有这个储存量枯竭的问题。荷兰的天然气就是大的气田在北部格罗宁根省，那在过去几十年呢，就是格罗宁根那边就经常发生这个地震吧，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开采天然气引起了，就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也要就是摆脱对国外进口过来天然气的一个依赖，缓解这个格罗宁根省的地震的问题。 据荷兰媒体报道，这一次呢，政府是宣布从7月1号开始就不再为居民安装天然气管道和天然气炉灶了。但其实退出天然气的宣传计划呢，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比如说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它就是要在这个2017年，就是去年就已经关闭了很大的这个住户的天然气管道。那另外荷兰的大城市之一的乌特勒支也在这个方面就是做了很多，就是以这个大城市来领跑。截止这个2016年的时候呢，那个荷兰有700万户人家使用这个天然气来温暖这个房子。那政府计划是从2030年开始，基本上就大部分就已经无法使用了。尤其是在新建的住宅房子里面，就已经完全的就是取消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能源的供应。 随着天然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电力在荷兰整个的热能能源使用上将一家独大， 此外还包括太阳能、风能等等混合的新能源方式。 一个是电力嘛，像电力的产生呢是来自于热泵，那热泵从地下和空气中采集热量供发电之用，就有点类似于这个热水炉嘛。另外荷兰呢它有一个这个叫城市热能网，这个城市热能网呢它其实是一个城市基础建设里面的一个布局就是利用城市的工业余热、废料、垃圾或者是生物能源产生能量，还有呢就是可以用这个沼气嘛。不过问题在于呢这个沼气呢也会用到一些农作物嘛，比如说玉米，所以也会遭到一些就是环保人士的一些批评。作为新能源和环保能源来说的话太阳能和风能肯定是取代天然气是最好的一个了。媒体曾经采访过一个居民，这个居民他居住在基本上完全没有使用天然气的住宅当中，供暖和这个日用的这个能源呢，就是太阳能、地热泵和新型的灶具。 王贝也预测，随着今年7月1号起，荷兰将不再安装天然气管道以及天然气炉灶，大量的改造工程将陆续实施，荷兰的建筑行业将迎来一波利好。 肯定是建筑行业有很大的这个参与，现在的在这个住宅啊建筑的这个设计上面呢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创新，因为在本身的这个材质的使用啊还有这个房屋的结构上面的话就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环保性，比如说就是当这个住宅的隔热性越来越好呢，对这个能源呢也会起到很强的节能作用，像比如说我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两年前新建的，这个新建的房子本身这个房子它的环保和节能的指标就会有非常高的这个达标嘛。大城市里面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种公寓呢，比如说他们原本为了达到这种新的节能和绿色建筑的指标，本来可能是要拆除的，那工程公司在做了很多的测算和调查之后呢，就发现就是采取环保措施来进行改造的话，节约成本，同时也能够达到这个节能的和绿色的这个标准，比如说装这个三层玻璃，将屋顶隔热，然后使用太阳能和地热等，最大限度的节省能源。 好，刚才是荷兰的媒体人王贝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了荷兰政府宣布7月1号起荷兰将不再安装天然气管道以及天然气的炉灶，开启了一个天然气的退出时代。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Low carbon, L-O-W-C-A-R-B-O-N, 低碳可以说是当下最时尚的词汇了。从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碳排放一直就是全球环境保护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如今呢，在欧洲、美国一些超市里相继出现了 low carbon 的食品以及一些产品，他们用非常显著的字体就印在商品的标签上，向顾客们来显示呢自己是跟低碳、跟环保、环境友好有着密切关系的产品。比如一些食品、日用品、服装等等，如果打上 low carbon 这样的标签的话，真的就会有一些热爱环境的消费者愿意为此而买单，并且感到呢，生产厂家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环境保护意识的商家，值得为他们点赞。那么这个呢，也成为了商家体现自身企业责任形象的一个卖点，成为了打通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纽带。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南非。最近在南非的一个啤酒厂，他们也终于非常自豪地给本地的啤酒打上了 low carbon 这样的标签，生产出的低碳啤酒。而眼下呢，正是世界杯期间，这款低碳啤酒相当的受欢迎，一块儿去了解一下低碳啤酒如何生产出来的。 为了达到生产低碳啤酒的目的，这家啤酒厂将采用高效的设备，减少水和能量的消耗，在生产现场减少碳排放量。此外，该厂还将计算二氧化碳消耗，按照一个可信的、经过验证的碳排放标准，将等量的碳排放抵消，实现碳中和。 按照这个办法，这个啤酒厂有望每年减少687吨二氧化碳排放。 Yeah, that's something I can really be proud of, as a local, as a South African. And I think it's fantastic that they've taken the lead in this type of initiative and something that we'll see, far more of globally, I hope. 据悉，欧洲和美国的公司都已经开始生产低碳产品，但是低碳这个概念在南非依旧是一个新鲜事物。鉴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对生产有引导作用，南非将出现越来越多生产低碳产品的公司。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美国。说起大闸蟹，对中国人来说是至高的美味，马上流出口水。它的英文名称是 Chinese Meat and Crab， 这个名字如果让老外听见可能会大呼不得了。无论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德国等一些国家，只要发现了 Chinese Meat and Crab， 当地人呢会立刻报告生态保护部门，因为在他们眼中呢，大闸蟹是生态环境的有力迫害者。因为在生物学家眼中，大闸蟹呢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入侵物种，它能够迅速繁殖，破坏捕鱼的装备，还可以在河岸上打洞，加速河堤的崩溃，因此被列为了全球十大不受欢迎物种之一。最近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沿海地区就频繁会出现大闸蟹，当地生态保护部门告诉民众呢，如果一旦发现大闸蟹，马上报告环保部门，可以说对大闸蟹来了一次通缉令。好，一起去了解一下。 鉴于大闸蟹近期频繁出现在美国东海岸的马里兰州沿海，史密森环境研究中心为此发出大闸蟹通缉令，呼吁当地居民一旦抓到大闸蟹，尽量不要把活的大闸蟹再扔回水里，并且记录捕捉的具体地点告知研究中心。大闸蟹最早起源于亚洲，在淡水和海水中都能生存，适当条件下能大量繁殖。1992年，美国首次在西海岸发现了大闸蟹的身影。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大闸蟹具有侵犯性，会危及包括其他蟹种、贝类、鱼类等物种的生存。大闸蟹的穴居性也容易导致堤岸损坏和阻塞排水系统，因此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列为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此外，大闸蟹的身影在欧洲也已经被发现。由于西方人普遍不吃这种螃蟹，因此大闸蟹在德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泛滥成灾。为了保护环境，德国人大范围捕捞大闸蟹。德国人以前通常用大闸蟹制作饲料，或者简单的将它们大量杀死来对付大闸蟹的泛滥，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德国渔民定期会向爱好美食的中国、越南家庭以及亚洲超市、餐馆出售大闸蟹，每公斤能卖到5到8欧元，约合人民币40至60元，而这个价格比一些蔬菜价格还低。 中国人眼中的美食是他人眼中的环保天敌。那类似情况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像亚洲鲤鱼。美国70年代从中国进口了多种亚洲鲤鱼，当时希望呢借亚洲鲤鱼来清除水草藻类，想不到这些鱼在美国因为没有天敌，又不为美国人所喜欢，所以疯狂的繁衍，从密西西比河蔓延到了与密西西比河相通的几十条河流，由伊利诺伊河的一条水道进入了美国的五大湖，现在呢遍布了全美数十个州。环保人士一直忧心亚洲鲤鱼可能会破坏五大湖的生态和食物链。2016年时曾经有新闻说呢，泛滥美国的亚洲鲤鱼正式向中国出口。那么对此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副教授朱毅对媒体表示说啊，其实呢从市场角度来看，虾、蟹、鳕鱼、三文鱼、金枪鱼这类鱼产品呢更受消费者欢迎，而产自北美的这些冷冻的亚洲鲤鱼未必中国消费者就那么喜欢。所以要想帮着拯救亚洲鲤鱼的生态入侵灾难，光靠中国人帮着吃是不可能成功的。美国还是应该呢来进行生态考察，看看中国对淡水鱼类是如何来进行一个养殖管理和控制的，这才是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和环保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要把视线转向加拿大。最近在加拿大，一个科研团队提出，他们希望呢能够将空气里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再供大型交通工具燃烧使用。那么这么做可行吗？团队的研究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挑战。不止一家公司在开发把已经排放到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气体抽取出来的技术，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家公司则更进一步，计划把从空气中抽取出来的二氧化碳制成燃料，供大型交通工具使用。把二氧化碳从空气中抽离出来，在实验室里并不难做到，但是要在露天野外大规模进行，成本是关键之一。这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公司名叫碳工程，他们的项目如果成功，将有助于大大降低成本。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大卫吉斯同时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他不久前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 You develop a technology for capturing CO2from the atmosphere and purifying it. And from our point of view, it's not a method. 吉斯介绍说，二氧化碳首先被从空气中提取出来，然后被加以净化。 It really looks like a forced draft air cooling tower. These are industrial systems you see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t 提取二氧化碳的设备看上去很像发电厂的冷却塔。 We use that to draw air through and bring the air in contact with a solution which is a strong base, and CO2 is a weak acid, and the CO2 空气被吸进来。和一种强碱溶液接触后，二氧化碳被分离出来，制成燃料。吉斯认为，这种技术对环境保护是有用的，也是有市场潜力的。这种来自二氧化碳气体的燃料可以代替柴油、汽油等高排放燃料，用于飞机、轮船和卡车。交通行业减排很难，就是因为需要用油。而大型交通工具以电代油现在还无法做到。他们研发的这种新燃料将有助于交通领域的去碳化。开发同类技术的公司目前有好几家，一个瑞士公司的二氧化碳厂去年已经正式开工了，但是吉斯并不紧张。他说，他的公司所开发的技术胜在适合大规模使用。同样是从大气中直接提取二氧化碳，如果你计划每年提取1000吨，那么那家瑞士公司的技术很合适。但如果你想一年提取10万吨或者100万吨，使用他们的技术成本更低。用来代替矿物燃料的产品是否能够大规模使用，关键在于价格是否有竞争力。吉斯说，他的公司生产的新燃料计划定价每公升1加元，比矿物燃料贵，但是它的好处是低排放。在一个政府立法严格控制排放量的大环境里，这种新燃料还是大有潜力的。在私人投资以外，吉斯的公司从加拿大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和美国能源部都获得了资助。作为一个加拿大公司，能从美国政府获得资助，尤其让吉斯感到鼓舞。不过他也表示，像他们这样的气候技术公司的发展，最需要的来自政府的支持是创造一个控制排放的大环境。如果大家可以随意把大气层当成二氧化碳垃圾桶，想扔出多少就扔多少，那他们在市场上就生存不下去了。吉斯说，他们的下一步是建一个制造燃料的工厂，目前厂址还没有定，正在集资过程中。新工厂计划在2年到2年半以后投产。也有些人对这类新技术持怀疑或者反对态度。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格伦彼得斯说，和矿物燃料相比，这类技术的软肋是成本高。我们的飞机、轮船和卡车今后到底是用电、用氢气还是用二氧化碳燃料，到最后还是要看价格。 在加拿大魁北克北部风景如画的一个小镇举行的七国首脑会晤 G7 会议早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这次会晤传出的风波，还有那张几位领导人一起对峙特朗普的照片呢，却仍在网络世界流行。 对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说，从会议结束直到现在，留给他的回味呢，可能更多的是失落。从会议开始直到现在，他和美国方面的嘴仗呢，就一直没有停过，包括跟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相互对峙。在今年的6月29号，加拿大外长携经贸部长表示说，从7月1号开始，加拿大也会对包括钢铝在内，总价值大约是126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此外呢，在这个计划当中，像橙汁、西湖士酱、包括威士忌等等呢，都属于加征关税的行列。加拿大方面强硬地表示呢，他们也是绝不会退让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的。他们表示呢，自己是以牙还牙，而且还是自二战以来该国采取的最有力的贸易行动，与欧盟和墨西哥的响应类似。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If the expectation was that a weekend in beautiful Charlevoix surrounded by all sorts of lovely people was going to transform the president's outlook on trade and the world, then we didn't quite perhaps meet that bar. 特鲁多的自由党联邦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达成的七国领导人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性联合公报，最后却被提前离开七国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发布的推特所推翻，而且特朗普还在推特上不客气地贬低和指责了会议东道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特朗普在其推特上指责特鲁多在七国峰会期间对他说好话摆笑脸，可他前脚走特鲁多就在随后举行的七国峰会闭幕记者招待会上变脸，指责美国要对加拿大钢材和铝材征收惩罚性关税是在侮辱加拿大，声言加拿大不是好欺负的，并誓言要对美国的关税制裁措施给予以牙还牙的反制。特朗普不但用近乎人身攻击的语言指责贾斯汀·特鲁多虚伪软弱，而且说已经指示代替他留在七国峰会的美国代表撤销美国在这次七国峰会联合公报上的签字。这次加拿大七国峰会的联合公报存在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否决，而且把责任全推在会议东道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身上。特朗普在其推文中说，根据贾斯汀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布的虚假言论，根据加拿大对美国农场主工人抽取极高关税的行为，我已经指示美国代表不要支持这次七国峰会的联合公报，并考虑对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外国造汽车征收关税。虽然知道特朗普有通过推特随意发声的习惯，但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发出的攻击特鲁多的推文仍然让加拿大官员措手不及。特鲁多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不但以前也讲过，而且在与特朗普私下会晤时也当面告诉过特朗普。特鲁多对美国惩罚性关税使用的侮辱性一词实际上还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意大利七国峰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一对一双边会谈，双方谈到美国政府准备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用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办法保护美国钢铁工业和铝板制造业的问题。当时特朗普要特鲁多放心，美国不会用惩罚性关税手段对付加拿大，那样做会是对加拿大的侮辱。但不到一年的时间，特朗普就改变了主意，宣布要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进入美国市场的钢材和铝材征收惩罚性关税。 At the top of the list was the issue of trade, very important subjec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and we can't do that anymore. We had extremely productive discussions on the need to have fair and reciprocal, meaning the same.People can't charge us 270% and we charge them nothing.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不顾加拿大是美国盟友和友好邻邦的做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决定上美国媒体接受采访，讲述为什么对加拿大进行关税制裁也会伤害美国公司和消费者的利益。特鲁多还特意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之前和之后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告诉他自己要讲什么和继续会讲什么。